上飞来几次你亲兄弟长征不怕路途无 下山，明朝依旧爬上来。 下山，明朝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的开，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别的那呀哟那呀，别的那呀哟，我的青春小鸟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别的那呀哟那呀，别的那呀哟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太阳下山，明朝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的开，美丽小鸟却

雪飘飘洒洒啊，满天遍野。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，你的心底是那样的纯洁。你是春雨 总在我的身旁。